as good 우리 모두 하나가 돼 금빛의 열정 모두가 완호해 Together as one taste the feeling 함께하고 싶어 너의 No you can't stop 짜릿하게 느껴봐 우리가 함께하는 이 느낌 No one can't stop 멈출 수 없는 feeling 놓치고 싶지

的酬劳，在今夜安睡的怀抱，会为上涨嘴唇的味道，都反对无效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新的一年每天都在。 go, sun hasn't died. Deep in my bones, straight from inside. 我们的节目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双手旋转甩掉房门，不会踩到脚，哎呦喂呀，每位 lady 都不谦虚，一个完美的 gentleman， 收到时我会好好对你再温柔点，什么都不需要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让我邀请你来跳支舞吧，所以尽管踏着步伐一起跳吧，不用惊讶舞姿跳得如此优雅，时代不过年华魔法，我们不用害怕，爱的咒语巴拉巴拉巴巴巴，花一点心绪 说你爱着我 Baby I want you I need you